点声王磊说话大点声太小了。 我们是纯天然的贝壳、 啊、对对对，纯天然的贝壳、啊、嗯，那就是现在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觉得其中一个局限性就它的颜色并不是特别的丰富， 对， 是吧？ 对，它的颜色、 啊、但是目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能够弄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吗？ 嗯，这个我相信后续肯定会的 啊，后续肯定会的哈、嗯、但是这个无机颜料对这个它的环保系数会有影响吗？ 啊，不会有影响的 啊， 无机颜料对环保，刚才我也提到了， 嗯， 它那个无机颜料也是精选的那种矿物质， 嗯， 它不会说对贝壳粉本身就是产生污染。刚才我说到了贝壳粉呢，有一种功能，它是净化空气， 嗯， 分解甲醛， 嗯， 是吧？嗯，另外它还有一种功能，就是另外一项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呼吸调湿这么一种功能， 嗯嗯， 因为贝壳粉呢，嗯，具有的那个良好水呼吸的功能， 嗯， 在室内湿度就是比较高的情况下，就像南方可以吸收水分呢，使墙面不会结露， 嗯， 在干燥的那个情况下呢，可以释放墙内储存的水分， 嗯， 在冬天，嗯，就像我国北方采暖会使用一些个火炉啊，包括生的暖气， 嗯， 室内的空气呢就是被加热的时候导致室内的湿度有所降低， 嗯， 在这种环境中居住，人比较容易患呼吸道的那个疾病， 嗯嗯， 就包括口干啦、唇裂啦、流鼻血等现象，导致那个疾病的发生嘛， 嗯， 而且还会导致木材水分的散失， 嗯， 引起家具啊或者木地板变形， 嗯， 就是开裂。另外还有就文物的损坏， 嗯， 是。 所以呢，我给你总结一下，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是在搜了一下这个关于贝壳粉它的一些功能哈。其实它的功能真的可以说是小贝壳大产业哈。 嗯， 看到这些功能啊，我想很多人都会对它呢发生兴趣。比如说，一它是可以净化空气的，分解甲醛的，另外呢，它可以呼吸调湿啊，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另外，它就有抗菌和抑菌的作用，还有就是消除异味，另外就是特别好打理，而且呢不产生静电，另外呢说它还防止光污染啊，这个防止光污染您得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因为涂刷那个贝壳粉涂料墙面啊，呈现的是 哑 光的哑光的状、 哦、 反射出来光线呢也是自然柔和， 嗯， 它不刺眼睛，不容易产生视觉的疲劳、 哎、 也是大大的降低了就家里有孩子那近视率嘛。对，贝壳粉相比于乳胶漆的颜色来说呢，没有那么艳丽嘛。 对，更加柔和。 对对对、嗯。 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哑光的效果哈。 对对。 嗯。另外说它还有防火阻燃这样的效果。 贝壳粉涂料呢， 嗯， 就是经过高温煅烧， 嗯， 上面我也提到，就是已经将那个粉内所含有的氨基酸呢和多糖物质排出， 嗯， 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大部分啊，就是也是死于就是浓烟， 嗯。 啊，包括窒息嘛，因为烟气吸到肺部里面、 嗯、 会达到那个几百度， 嗯， 会被烫伤导致窒息死亡， 嗯， 但是说贝壳粉的墙壁呢不会燃烧， 嗯， 更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的这么一气体， 嗯， 如同加了一层防火板，它的那个耐高温的度数啊可以达到1400度， 哦， 也是只有熔点没有燃点、 嗯、 更加安全， 就更加安全了。 对, 对, 对， 另外从装饰性来讲呢，它确实呢也有它独到的这种东西，是吧？ 对对对， 嗯，据说它能够 DIY 设计一些图案啊， 也 十分的方便 啊，这也是我们比较 一个特点。 对对对， 啊，比较推崇 的最大一个特点。 嗯嗯，他就是说自己可以拿这个贝壳粉呢来涂一幅画哈、啊、创作一幅画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啊、因为那现在有40多种颜色嘛。 对，目前我们说常见施工啊，就是阴刻阳刻， 嗯， 包括一些手工肌理啊系列啊，包括树皮、陶艺、浮雕、泥丝、 嗯 等等 啊，都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来。 对对 对, 对, 对 啊，它不是说平平的给它涂上哈、啊嗯、 对对对， 它可以做出来像这个浮雕的感觉哈、啊、有陶艺的感觉，甚至包括呢像树皮一样的那样的感觉。 对对对， 它是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效果的。 对对对 啊，真的是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啊，非常的美观，而且呢极有想象力、啊、 新颖，而且比较多元化、 哎、对对对。另外还有一点，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啊、说这个贝壳粉啊，刚才您提到啊，它通过加工完了以后在墙上涂抹的时候，然后它自然贴合力非常强，但是它里边是没有胶的，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好。 对对对， 它是利用什么来产生这种粘性的？ 贝壳粉的原料呢、 嗯、 它 95% 都是碳酸钙。 碳酸钙、啊、 本身呢它也是就是具有粘性的嘛、 嗯、 它和腻子啊同样也是碱性的物质，能够